营养需要依赖需要关怀需要被宠爱，别误会，我喜欢你并不代表我的一切控制在你手里，只需要一点距离一点空隙。 Cause baby 我不管过去是好是坏，我不要笨手笨的未来，想要爱我就要爱现在的我，想要你所给的安排，那不是我梦想的未来，想要爱我就要爱现在的我。Yeah.